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85集《护短三》。沈庙前生在后宫里与梅夫人相斗的时候，自然每日也少不了唇枪舌战。论起嘲讽人来，虽然不是出类拔萃，到底还是从梅夫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她微微一笑，端的是端庄稳重，越是这样就越是衬托出苏明峰的无礼。她的声音也轻柔温和，和风细雨一般，字字句句却都是不留情。来指责别人之前，最好先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苏公子觉得瑞王是白眼狼，觉得瑞王是利用你。我也请问苏公子，当初平南伯府自小到大，谢景行帮了你多少？从你入世开始，你不懂交际应酬，是谢景行替你出银子打点。想要学拳脚功夫，谢景行帮你请武师。皇上要打压平南伯府，是他在旁提醒着你，劝平南伯急流勇退。若非如此，你以为如今明旗定京还有个平南伯府吗？只怕坟头的草都有一丈高了。你说谢景行利用你，与你交好，有别的图谋？整个定京城提起你苏明峰，谁不知道是谢景行的发小？从小到大，你身子羸弱，却没有人敢欺负你，你以为凭的是谁呢？是你平南伯府的门面声望，还是你有一个定京城无人敢惹的发小青梅？世上之事就是这么简单。苏公子莫要觉得我说的不好听，从小到大，谢景行替你铺了多少路，给你们苏家帮了多少回忙。若是这就是所谓的利用，我也希望有人能利用利用我。苏公子，你说是不是？沈庙笑意盈盈，说的话却如雨打芭蕉，滴滴答答都是两意。拿了别人的好处，回头却要倒打一把，口口声声指责别人的不是，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苏公子，我是不是也能说你无情无义，不配为人兄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你指责的人所给你的一切，你亏不亏心？苏明峰可不是一个会和女人唇枪舌战的人，何况沈庙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嘲讽，却又是货真价实，直堵得他脸皮都涨成了紫红色。在极度的怒意中，随着沈庙说的话，他的脑海中却又浮起当初一卷一卷的画面来。谢景行待他，平心而论的确是很好的，若是不好，苏明峰也就不会惦记着这么多年了。谢景行这个人傲慢无礼，放肆顽劣，做事又随心所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的。他虽然口上说的无情，可是对于苏明峰的事总会帮上一些忙。譬如小时候有人欺负苏明峰，谢景行二话不说带人将其狠狠地揍了一顿，即便那人是皇亲国戚家的小孩也照揍不误，终于让旁的人也不敢欺负苏明峰。只是谢景行虽然做得多，可是却从来不邀功，甚至提都不提，每每还有一种恶劣的态度，于是天长地久，人们只记得他的坏，而他的好却渐渐地被人淡忘了。沈庙说完一通话，心中却也是畅快至极。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苏明峰指责谢景行的时候，他觉得那画面十分刺眼。眼下说完，虽然有些赧然，却并不后悔。谢景行对苏明峰究竟有没有存在利用之心？沈庙想，铁定是没有的。 否则前生苏甲被文惠帝下令满门抄斩，苏玉父子无人收尸，人人皆是惧怕文惠帝的迁怒和怀疑时，只有谢锦行站了出来，厚葬了他们。即使那个时候的谢锦行是背负着谢鼎战死，临安侯府岌岌可危，他自己也即将领命出征的危险时刻。讲义气，真英雄，跟着自己的心率心而为，那是傅明对谢锦行的评价。孩子的眼睛看到的却是最真的东西，沈妙以为傅明说的本就是如此。如果这样的人还要被苏明峰骂不配为人兄弟，沈妙就要替谢锦行万万的不值了。一个身份足以改变所有人的目光，睿王这个名头看着是风光，可事实上所承受的东西又有几个人能够面不改色谈笑间就承受下来了？沈妙却没有发现，在他说话的时候，谢锦行微微意外过后，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全都是愉悦的笑意。苏明峰看向谢锦行，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情复杂又难过，好友未死，还活着，本来是一件足以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眼下他却是一点开心的兴趣都没有了。谢锦行瞥了他一眼，说道： 我不欠你们什么，就算欠，也早就还清了。临安侯府树大招风，皇帝有心打压临安侯手下谢家军千万，如果再父慈子孝子承父业，皇帝就睡不安稳了，走得越近死得越快。我还想多活几年，就先替临安侯保一个侯府，养育之恩换个侯府安稳，值不值当？ 谢锦行挑起唇问道。苏明峰被问得哑口无言。 如果我不这么做，谢鼎本来就是皇帝眼中钉，总有一天会死。临安侯被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会被泼污水，会倒。现在虽然儿子死了，绝了后，至少临安侯府还在，皇帝放过临安侯府，提起临安侯府，也还是清明之家。 谢锦行笑得嘲讽。 可玉清公主总有母子的名义情分，为了这点情分，能做的也就只有保住临安侯的尊严，临安侯府的尊严了。 沈妙看着谢锦行英俊的侧脸，他说的漫不经心，仿佛这些都一点不重要似的。可是在过去的那些年，这些未曾言明的话只能放在心里。谢锦行是一个坦诚的人，但他又是最不坦诚的人。他坦诚地陈述真相，事实的经过，不坦诚的却是自己的心。他不提自己受过的委屈，不提自己的担忧苦闷。于是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游戏人生，玩世不恭，世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然而他在安排一切的时候，为了保住延续一个侯府的清明的时候，却要被迫承受着忤逆、放肆、目无尊长、不敬父兄之名。苏明峰听得呆住了。 我在大梁也并不是你想的荣华富贵那样简单。 他看着树上的冰凌，漫不经心道： 要是换了你，待不了一日就会哭着回来找娘亲。 苏明峰被这话气得喉头一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处，得了什么就要争取什么。苏明峰，你的日子安逸，不能以这种安逸猜度我。我经历的比你想象的多。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面上还是带笑的，那双桃花眼微微弯着，睫毛垂下一个好看的弧度。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她眉眼温柔，美貌的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精美，然而那双眼睛里一点笑意也没有，凛冽的如冬日寒风。 最重要的 明琪对我没有养育，只有抹杀。 谢锦行说道。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